菜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啊，很多的老年朋友经常会有头疼啊、头晕啊、失眠这样的症状啊。 嗯， 经过诊治呢，可能医生说是跟脑血管疾病有关，实际上具体的就是跟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血液粘稠啊有很重要的关联。 嗯， 那昨天你也教大家比如说一些小办法哈。嗯，泡脚还没说，今天能不能跟大家说说泡脚的事？ 好， 我们先说说泡脚这个事儿啊，可能听众朋友也是比较期待哈。嗯，那么我们有头疼、头晕、失眠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啊， 嗯， 还是可以采取就是晚上泡脚这样的办法来缓解这样的症状的。哎，那么晚上泡脚的时候呢，这个水不要太热哈，我们先把脚丫呢泡一下。哎，然后泡完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脚丫呢揉一揉。 嗯， 哎，最好是把这个足底呀，我们给它搓一下。因为这个足底呀有很多个穴位，然后搓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涌泉穴呢要好好的按一按啊。涌泉穴可能听众朋友都知道在哪儿，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们有一本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哈，这个书上面都有标记，听众朋友翻了以后一看就能看到。那么我们谈到了就是这个头疼、头晕、失眠跟脑血管疾病有关系。脑血管疾病呢跟高血压、动脉硬化、血液粘稠有关系。那么泡脚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下肢的动脉血管呢它会打开，打开了以后呢，这个血液呢就往下面走。有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为什么会有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为什么会有失眠这样的症状，它跟这个高血压、血液往头上冲是有关系的。 嗯， 哎，那么这个时候泡了脚以后呢，就把这个血液呢引到我们的下肢了。血液下来了以后，这个头上的这个血液往脑袋上面冲的这个症状就减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头疼、头晕的这个症状也就减轻了，而且呢也有助于我们睡眠。 嗯，所以呢，适当的泡泡脚，揉揉涌泉穴， 嗯，再按摩一下足底， 对， 哎，非常有好处。 嗯，但是贺主任，在民间也有这样的说法哈，比如说有高血压的人呢，不适宜泡脚，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原理啊？ 嗯，这就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哈。嗯，比如说这位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很多年了，非常的严重，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比如说这个足背动脉我们摸上去已经没有跳动了。 嗯， 而且这个下肢动脉硬化到下肢血液循环已经非常的不畅通了，那这个时候你即便泡脚血液也引不下来。 嗯， 而且这个时候呢，你下肢的这个动脉血管堵得非常严重，对吧，而且有糖尿病的人你水又很烫，那这个时候泡脚呢也就不是一个好事，反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本来有高血压，那么你这个泡脚的时候水温非常的高，那么这个热的一个剧烈的刺激，不仅没有把这个往头上冲的这个血液引下来，那么你这个很强烈的一个刺激会不会让这个人血压又反而升高了。 嗯， 哎，这都是问题。所以呢，您看我们就谈到，那么我们让听众朋友泡脚，这个时候呢就不是您这个下肢的这个动脉静脉完全闭塞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泡。嗯，再一个呢，我们水温不能太高，哎，我们呢就是比这个一般的水稍微热乎一点，哎，40度左右， 对吧？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非常的舒服了。我们体温一般是36-37度嘛，对吧？你45度呀、50度左右这样的水，对吧？哎，我们先摸一下哈，水温略高于我们皮肤的温度，哎，泡着非常舒服。那么泡的过程当中凉了没关系，我可以再稍微加一点热水，哎，这样的话，哎，让这个头上的血液逐步的引到下肢来，当然是在我们下肢动脉没有完全闭塞的情况下，可以把血液引下来的情况下，下肢动脉还畅通的情况下，哎，我们来做就非常之好。 所以就是这个分寸感一定要拿捏好， 哎，拿捏好。 简单的先泡一下，看看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哎， 如果是觉得不错的话，就继续进行啊。如果觉得不太好，那这种办法可能就不适宜您啊。 对。 当然，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呢这些养生保健的小知识的话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编写了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么在这个养生集当中呢，比如说小食谱啊，比如说运动的一些方式，怎么来调节情志哈，怎么来预防慢性病的产生，在这个书当中呢都写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都想索要啊，当然我们的量有限，确实是先到先得。那如果呢您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27 8886-4427。 您看周老师，我们谈到哈，就是春季的时候，它是一个养肝的一个季节，所以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听众朋友也容易肝火旺，尤其是有高血压病的听众朋友，有失眠头疼头晕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肝火旺呢，也会促进您这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发生。所以说您这个时候呢，要把您的这个肝经胆经都打开。我们可以做一个操啊，就是这个我们把一个手臂举高，然后侧弯，我们的这个肝经呢是行走于我们的这个腋下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侧弯腰，举手侧弯腰是可以让我们这个胆经打开的。我们可以每天给听众朋友讲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操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广播里讲起来呢，可能听众朋友不容易理解。那么拿到这本春季养生五行五色，那么上面写的就非常清楚了。 是的，那如果您想要的话，赶快拨打电话啊，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的存在，人体的老化过程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的过程。很多老年人感到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其实都是慢性缺氧的表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气管、支气管及肺部疾病的发生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破坏了我们人体的供氧系统。急性缺氧直接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慢性缺氧会加速我们人体的老化，也是慢性病不容易恢复。中国医学认为，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速降、通调水道、朝百脉而主志节，以辅佐心脏调节气血的运行。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略属于肺与大肠，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在生理及病理上相互影响。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旅游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身体轻盈、精神抖擞、精神愉悦。我们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肺病住院治疗，通常医生会让我们吸氧。对于一些疾病的重症患者，治疗需要高压氧舱的介入，就会加快疾病的康复。不论是促进慢性病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养生，我们都要养好我们的供氧系统。在多年的健康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用转移因子、辅佐乙、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制作的中药口服液，同时积极的抗组织纤维化，有助于我们加快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康复，同时对于中老年延年益寿养生、提升免疫力、 也具有良好的保健提神作用。 有一位王大姐啊，今年呢已经60多岁了，前些时候呢她身体不太舒服哈，于是到医院去看，然后呢医院确诊说她是颈动脉斑块，而且有点脑供血不足，然后她想问问啊，这个颈动脉斑块与脑供血不足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您看是这样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在做这个颈动脉 B 超的时候呢，都发现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那么这个颈动脉呢，它实际是给我们大脑供血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动脉。那么如果颈动脉有了斑块，一定会造成我们大脑供血供氧的不充足。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他有这个头晕呀，失眠呀，长期的头疼啊，这样的症状，但是呢他不理解是什么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去做一个颈动脉的 B 超，那么做出来以后一看，就是颈动脉这个地方有斑块，那么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产生了以后，就会让我们大脑供血供氧受阻，很多人发生小中风，发生脑梗，都跟这个颈动脉的斑块之间关系非常非常密切。那么可能您说的这位听众朋友就要问了，说那么我为什么颈动脉要长斑块，对吧？颈动脉的斑块跟什么原因有关？那么呢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它产生的原因很多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不能一一聊到，我们重点聊产生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吸烟。您看啊，很多男性听众朋友他说我这个饮食我挺注意的，我吃的挺素挺清淡的，对吧，说的是我好像没有什么长颈动脉斑块的这个原因。那么我就会问问他，我说您吸烟吗？他说还真有这个吸烟的问题。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跟我说，他说我很注重养生保健的，他说我就是一个吸烟，最后就得了脑梗了。所以这个吸烟啊，对这个血管壁的这个伤害非常之大，它也是我们血管里面长斑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酗酒。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有喝酒的这个习惯，而且赵老师您说哈，我们哪个人喝酒的时候会光喝酒不吃肉不吃菜呢？好像没有这种可能。所以说常喝酒的人他一定也会经常的去吃一些荤腥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本身这个酒就会对我们这个血管形成伤害，尤其是对脑血管形成的伤害非常之大。那么这个脑中风跟喝酒之间它成了一个正相关。这个酒啊，您说少喝呢对身体是有益的，但是多喝呢对身体是有害的。有些听众朋友呢经常是这种喝很多酒啊，每天啊这种就是半斤啊八两的喝，而且天天喝，不天天喝吧也是一个礼拜喝这么四五次哈。其实这个对我们人的伤害呢非常非常之大。我见过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他已经是这种中风了，已经是脑梗了，但是呢他的意识还是清楚的，他就是在医院抢救的时候，也是在那个重症啊输液的时候，他还一直给他的女儿说我要吃肉我要吃肉，今天为什么没给我买肉，然后他女儿就说都这样了不能吃肉了，告诉他，但是他嘴里一直在叨叨他要吃肉他要吃肉。所以说这就是可能是他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哈。所以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呢，一个是和吸烟有关系，一个是和这个酗酒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和这个饮食不当有关系。那么有颈动脉斑块的人是非常容易发生脑梗脑出血的。因为颈动脉有斑块就容易形成血栓，那么这个颈动脉的斑块一破裂形成血栓，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给我们大脑供血的这个大动脉被堵塞了，脑供血会完全中断，那这个时候形成的脑梗呢 对于听众朋友来讲，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这个急性的脑梗呢，可能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呢，就是一个致命的一个脑梗。所以说，有颈动脉斑块的听众朋友，我们如何来预防脑梗的发生呢？我给听众朋友几点建议啊。第一点建议就是，你已经有了颈动脉斑块了，一定要避免晨练。我们听众朋友都想了，哎呀，我这个有斑块了，我有代谢综合征了，我一定要加强锻炼。而且中老年听众朋友早晨呢，他可能醒得比较早，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哈。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早晨在晨练的时候，因为风比较大嘛，天也比较凉，一股凉风吹过来以后，他就觉得身子啊就是一软，咕咚一下就跪地上了，然后送到医院里面以后就是脑梗。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避免晨练，最好是在9:00太阳出来了以后，您这个时候再去慢慢的运动。而且这个脑血管疾病颈动脉斑块跟高血压有关系。高血压呢，尤其是在早晨8到10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血压非常容易升高的，也是脑梗的一个高发期。所以这个时候您再去晨练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在春天也是脑梗高发的季节。所以春天的这个晨练对于有颈动脉斑块的听众朋友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不要就是在春天的早晨去做剧烈的运动，这对于有颈动脉斑块的人来讲，不仅仅不有利于我们的健康，而且还对健康有一定的危害。这是我要提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避免用力过猛，因为你已经有颈动脉斑块了，对吧？这个时候比如说您要用一个重力，就是您比如说抬桌子啊或者干嘛，您就是说用力很猛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会使您的血压急剧升高。那么这一点提醒呢，就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可能中年人吧，就是年龄不是太大的听众朋友。那么年龄很大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不会过猛的用力，他会注意啊，体力也跟不上。那么如果要是说体力不是，就是年龄不是很大的听众朋友，体力还可以的听众朋友，您如果过度的用力，可能就在您用力的这一瞬间，血压急剧升高的这一瞬间，可能这个颈动脉斑块就破了，血栓就形成了，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脑梗或者是脑溢血了，这都是相当危险的事情，不能过度用力哈。第三点就是要戒烟，这个烟的里面它的这个尼古丁啊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血管内膜，让我们发生斑块。所以呢一定要戒烟。有些听众朋友说了，说我戒不了，我少抽几支行不行？少抽跟不抽是两个概念。所以呢要保护我们的血管，不让动脉产生斑块，关键是不抽，不是少抽啊，所以要戒烟。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少服干扰脂代谢的药物，比如说贝塔受体阻滞剂里面的这个普奈洛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辛德安，还有像利尿剂里面的这个青路塞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双氢喀尿塞，还有一些类固醇激素啊，这些药物都可以使我们的血脂升高。那么血脂升高，脂代谢异常，是我们发生颈动脉斑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呢，这些药物呢，我们都是要避免应用的。当然这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有些听众朋友比如说有病，那么我这个药不用，我要用什么药，就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调整，这些药物呢尽量是不要用。就可以阻止颈动脉斑块的这种继续长大吧，新的斑块的形成哈。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很多，就是解决颈动脉斑块的一些办法啊。当然就从用药来讲，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而且很多的老年人呢都有一些慢性疾病，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对。 所以呢有些朋友就经常打电话来说，有没有就是 不是说像药物那样的对身体有一些副作用的，还同时对于慢性病的有很好的就是协同改善的作用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保健方式呢？ 嗯，非常理解啊。哎，那么周老师，接下来我们就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有了颈动脉斑块，我又要用到一些对身体没有伤害的这个保健的办法，这样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哈？首先我们就提倡一个，就是用高纤维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办法，我们可以用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一日三餐餐前喝一杯，不仅仅是可以进去这个高纤维，那么这个高纤维呢可以裹住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裹住食物里面的脂类物质，减缓它的吸收，这样的话呢可以促进我们代谢的正常，同时这种高纤维的食物呢可以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帮助肝脏让我们体内的一些代谢的一些我们人体不需要的这些东西，帮助它代谢到体外去。而且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里面呢，它含有了均衡的丰富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这呢就可以进一步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加强我们代谢的功能。哎，我们颈动脉斑块的人呢，他这个脂代谢一般都是异常的，血液粘稠度都是高的，所以呢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通过一种食疗的一个办法，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肝脏的代谢功能增强，让我们的血糖平稳。很多有颈动脉斑块的人是合并有糖尿病的，所以这个办法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放心的应用。再有一个呢，就是颈动脉斑块里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是纤维组织，那么纤维组织不去除，颈动脉斑块是不可以缩小的，而且这个颈动脉斑块还可以继续生成继续长大，所以呢抗纤维化是一定要用的。哎，颈动脉斑块里面的纤维组织降解的越多越快，斑块呢越不容易形成，越不容易长大。哎，很多有颈动脉斑块的听众朋友是长期用这个抗纤维化的，用了以后呢他就是过了一年半年他再去做这个颈动脉 B 超的时候，同一家医院同一个这个 B 超机来做，那么再看的时候颈动脉斑块没长缩小了。哎，所以抗纤维化一定要常年的坚持。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用茶色素来平衡血脂，改善我们大脑的这个侧支循环，抑制这个斑块的再形成。而且呢这个茶色素呀对于脑血管疾病呢有着它非常非常特殊的作用。那么这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呢我们是来不及讲了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呢可以和听众朋友呢继续来讲。那么我们只要是有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就证明我们是肯定有动脉硬化了，肯定是脂代谢不是很正常了。有些听众朋友说，我的这个检验报告上我的脂代谢是正常的，但是您的这个检验报告上的这个脂代谢正常是这个指标不是适合您的，那么您已经有了这个颈动脉斑块了，那实际这个时候您的那个脂代谢它就是另外一个指标值了，比如说您的这个低密度就不是那个化验单上的那个标准了，要比化验单上那个标准要低的多的多的多。所以呢不同的听众朋友不同的疾病状况，我们呢给到的是不同的健康管理方案。 那目前呢我们提到的哈健康管理方案当中涉及的一些方式，目前呢正在举行就是免费体验的活动。 对， 其实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如果有想法参加的话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参加啊。我们的电话呢您听好，是8886-4427，8886-4427。其实疾病的改善呢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对。 不能说我光是解决了某一点它就能够全面的改善，这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对。一定要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对。 如果听众朋友经过这个试用试服啊，觉得身体非常的适应，就应该长期的坚持。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的主讲医师张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

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